把这些孔孟之徒都提了监狱里吧，好大的人证啊！红利砰的一拳击在了案里，霍子站起身来，已经是立眉横目，恶狠狠地扫视了众人一眼，又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。我刚下车，狠罚你们退出去吧。 扎 几个人起身，互相狠狠地盯了一眼，各自跪辞出去。一连几天，红利没有接见开封城里的官员。每天早晨起来，他便把邢建业等人叫进来，命他们吩咐城郊各镇，向各地进城的农民打听麦收欠封的情形，米店、面店、寿粮的价格，有粮多少，骡马是牲畜进出，饲料贵贱，插把、扫帚、牛龙嘴以及锄、洗、掘、犁铧、斧、镰、铲，多少是外地进的，多少是本地自产的，一概都要听问清楚，造册登记。众人不知道他弄这些什么用场，也不敢问呢。只见天天出去稀里糊涂，竟是见货就问价，问了也不买，天晚回来归总，在刘统勋跟前回禀交差。几天下来都觉得琐碎无聊之极呀。红利白天也不在驿馆，因乡试科场即将开龙门了，相国寺、会稽河街、包袱坑、南市巷一带茶肆酒店住满了各府各县来省应试的秀才，今日相邀吃酒，明日同约会文，热闹不堪。红利就在这堆人中厮混，有时候到半夜才回来。一连六天过去，眼见第二日就要开考了，红利那日回来的才早些，命人把刘统勋叫过来。刘统勋揉着熬得有些发昏的眼，将厚厚几大册本子轻轻地放在红利的案上。四爷，这是截至昨日搜集到的百货价目，除了竹木、玉器、教杠、绸缎几样，连酱油、醋、柴、茶、青菜也都造了进去，没有师爷，都是我亲手抄录下来的，这样爷查看着方便些。红利点点头，一本一本的浏览，有的地方含笑一带而过，有的地方却看得很细，时而闭上眼好像追忆着什么，口中喃喃有词，也不知道念叨些什么。足有一个时辰他才看完了，恍恍惚惚的他站起身来，脸上带着几分刚刚睡醒的轻松和平静，在屋里转悠了几圈，对正襟危坐着看着自己的刘统勋说：几份册子叫人誊录，一份留下，你这份原件密封呈送皇上。刘统勋愕然，张着口盯着红利，半晌才说： 奴才明白。 哼哼，你未必明白，这里就我们两个人，我不妨直言告诉你，我很讨厌田文静这人，我又不得不承认他是清官、好官、难得的能源，这个话你晓得就是了，说出去我是不认账的。 四爷， 你看看这粮价，卖价3400，去年是3700，前年遭灾6000，大前年田文静把卖价由6000降到了4500，通常这时的卖价都在6500、6000上下，这就是说 田文静主持河南政务，遭灾年粮价与过去的平年仿佛，3400啊，太便宜了，和江南丰年的米价差不多。可还要想到啊，河南小麦就要开镰，粮店老板要腾仓，建寿是当然的。他们就在本地，如果河南今年小麦欠收，他就要囤积居奇。还有你看，王二麻子镰和本地蔡家铁铺镰价钱一样，都是5制钱，把王二麻子的运费刨除，本地镰还贵半个子儿。你不要小看了这个。你笑什么？这是民计民生啊。 哎呀，奴才焉敢笑爷呀，奴才是觉得有意思，这个本子再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用场和学问。奴才读书两榜进士，圣人书里可没讲这些经济之道啊。 红丽扬起了身子，清秀的双眉慢慢蹙起，良久才说，圣人设道，鸟瞰万方万物，岂能斤斤于这些细物啊。其实大学里头一句讲的就是这个，大学之道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教化临民，精勤求善，都融在这个道中。他顿了一下，有人以黄老无为之说劝黄阿玛，说是无为而无不为，似乎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。其实不懂得道不是死的，是如气如水般在流，天下繁琐应该以宽舒纠之，天下疏纵该繁琐的时候小事也得留心呐。所以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，朱师傅一开讲先给我们黄阿哥进的就是这一课。正说着，见于宏图自外茫茫地走进来，一边在天经里行礼，一边口中说道，四爷，奴才在张兴仁那里说事儿，邢建业刚刚见着奴才来迟了些，请四爷恕罪。不迟，现在天长，离天黑还有2时辰呢。我要到黄河大堤上去，我们骑马一边看堤一边说话吧。他一边说着一边出了堂房。刘统勋说了声四爷。没有什么回避的事，你也一同走走。邢家兄弟一直候在西厢廊下，忙不迭的便到后院牵马，又配了兵器，也都骑马遥遥尾随。于宏图上马随配纵纵着，忧思忡忡地说，四爷，据奴才看，开封科场肯定要出事啊。他身后的刘统军惊得身上一颤，却听红丽说，这我心里有数，你没听张直梅怎么讲吗？于宏图左右顾盼了一下，我和张兴仁谈了，罢考是大清开国从来没有过的，就是前代也很罕见，请直梅兄留意。他说他已经出榜小事，凡有无端信事骚扰考场的，一概要严加追究，法无宽待。我把面门开得大大的，大家不来考有什么法子呢？看样子张直梅是拿定了主意，要瞧田文静的好看呢。红丽看着小巷中奚落的行人许久才说，这个张兴仁不识大体呀，他忘了自己是学政，是主管河南学政教化的朝廷大员了。听他这话音儿啊， 曾陈相公给他有信，他说我这个叔爷也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张廷禄是手长犯了贿赂，拿我和他比，这不是笑话吗？有人说我仗了张廷玉的事才和田文静挺腰子，其实只要看看我的履历，要不是张廷玉矫情，我岂止做个一省学政啊？人说我是树下歇凉，我还觉得我这棵草叫它遮了阳才长不高呢。刘统勋忙问，张兴仁还是张廷玉族里的？红利点了点头，是五福内的族叔族孙。张廷玉一代名相，族里人既沾他的光，又吃他的亏呀。聂司衙门那边怎么说呀？查出挑动秀才罢考为首的没有啊？于宏图紧绷着面孔，我先去见柯英。河南这些官啊，都有些油锤，又滑又硬。他说世子罢考是学政衙门的事，就是拿到人犯也归张兴仁审理，这事儿既有律条又有成例，聂司衙门管不着。刘统勋叹息了一声，哎呀，这里和江南风气相差太大了。我觉得一进河南，人人讲的都是门路，人人后头都有个后台。这中州之地，物华文明最早的，怎么出来这种陋习，真真令人呐喊。于宏图笑了，这也没什么稀奇，离北京近嘛，快马两天两夜书信一个往返，北京那边扔一声石头，直隶河南就能听到响，那边窗户纸破了，这边就能吹风，这就与江南不同。洪丽没言声，他心里也有同感，李卫那边事权一统，讲究的是政绩，虽然也有人事扰攘，官场气也还正，田文静锐意革新政治，却又处处僵板，乏了人情味儿，一味硬来，弄得自己四面楚歌。正思量着如何见田文静促膝谈谈，于宏图在马上扬鞭指着前头，这是铁塔，再过去那高高的土龙就是悬河了。红丽一睁间抬起头来，这才猛地发现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郊外了。此时天已向昏了，高高的河堤几乎与铁塔塔尖平齐，像一道没有叠置的长城，乌沉沉压在河岸上，由西而来，绵摇向东，逶迤身去，闷响的河啸仿佛带着些紫褐色的水汽，河堤弥漫过来，与带着水星的河风扫荡着堤内广袤的沙滩。沙滩上青郁郁的花生秧，碧悠悠的西瓜地，和东一片西一片已经发黄了的麦田，仿佛经受不住这令人发迹的河啸和熏风，受惊了似的随风摇荡，不时发出瑟瑟的抖动声。西边远处落日正在碧河它最后的余晖，不甘沉沦似的在茫山的剪影间挣扎着降落下去。红丽踏着之字形的台级登上了土堤，却又和在堤内的心境不同。田文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，从堤顶到河床里边全都用大条石包面，严严实实的砌，一色的石灰沟缝，几处凹弯间红丽抠那石头竟然一块也不松动，细看居然用的糯米粉浆灌的缝。此时菜花汛尚未过完，河堤上半截过水的痕迹宛然犹在， 已经落至半草。放眼向对岸不到一里宽的堤岸望去，昏黄的激流裹挟着杂草河藻打着旋儿，一泻东下，涌浪似有人来高，仿佛无休无止的从河心汹汹排水而来，在堤上激起两三丈高的水花，又无可奈何地退回去。浪声飘没在可怕的笑声中，像一声声叹息被闭眼的无声无息。红丽的袍角被堤顶的劲风撩得老高，眼中闪着惊喜激动的威芒，回头对从事在侧的刘瑜二人说： 真是壮观呐，你们看看，这要费多少功，花多少钱呢？田文静纵然来河南什么都没干，这条堤也就功德无量，他就一千条错了，这一条仍够个模范总督。 于宏图也凑趣儿： 四爷说的是啊，圣祖爷时治河能臣进府陈皇，毕生也没有建起这重大堤呀。奴才也是这么想，老百姓不堪劳役，逃荒还可以再回来，一丢秀才罢考还可以等下一科，那是什么吃紧的事儿啊，真该叫攻劫田文静的人都到这里来瞧瞧。 刘统军什么也没说，陶醉了一样眯着眼盯着远方，直到红丽招呼下堤才惊醒过来， 偶转脸向东望去，见一个人背着手举举沿着河顶走，忙说：四爷，那个人像是田志台呀。 众人一齐回头盯了好一阵子，那人才走近了，果然是田文静。他一边走一边眺望河景，没有留心到红丽一干人，直到两丈远近，红丽才在堤腰上高声地说： 田一光，口里喃喃的，跟谁说话呢？ 是四爷呀。 田文静猛地一呆才认出来，碎步下到堤腰，台级上不便下跪，只躬身为礼： 心里闷极了，到河堤上走走，我就心宽些了。 红丽望了他一眼，田文静脸色青中透黄，头发都被河风吹得有些蓬乱，额前嘴角满都是刀刻一样的皱纹，却是凝固了的石像一样一动不动。此刻离得近极了，他这才留心道：这位总督竟然满手都是老茧，手背已经像松树皮一样粗糙。红丽不由得心里一缩呀， 闷了，我就在开封嘛。 他说完了，猛地想起自己曾下过逐客令的，便不再言语了，一级一级漫步下到堤内。田文静面无表情，漫不经心地跟着红丽在麦田埂上走着，徐徐地说道： 方才四爷问奴才，是跟皇上在说话，有些人有些事我死也不明白，有些人坐而论道，口似悬河，一点实事不做，偏偏左右逢源，青云直上，有些人苦死累死，一心想为朝廷为百姓做点事，反而遭人唾骂，有些人做事驾了顺风船似的，扬帆就起，破浪乘风，毫不费力，有些人做事处处情轴，处处坎坷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讨不了好去，奴才好恨自己无能啊。这是沉重的令人窒息的话题。 红丽低头思索了半晌，问道：

就累你老爷子独个吗？ 哎呀，他们说今年不会过水，再等两天哥也不要紧的，就不来了。哎，这些年轻人呐， 那您看今年会不会破堤呢？ 不会。 老人瞟了一眼大堤，头也不抬地说道， 有一年呢，我们全家合计好第二日开镰，当晚一场大雨，合涨了，冲日头了，从此熟一镰我就割一镰，我是叫吓怕了。 洪丽一门心思想安慰一下身边的田文静，遂说道， 哎呀，你得谢谢这道大堤呀，不是他挡住了洪水，今年你麦田早没了。哼哼，我得谢老天爷，修堤的时候没把命搭进去。 洪丽便觉讪讪的，又问道，这地一亩收多少麦子？ 也就一担五斗吧。 这算好年景吧？ 好年景要打到两担呢。 老人用草帽扇着敞开扣子的前胸， 哎呀，今年只能算个中等吧。沙土地得要肥料，草肥粪肥熏肥越多越好，别看地薄啊，照样出粮食，可惜我们没有钱，买不起粪肥呀。 田文静忍不住插口， 开封城东专设了粪肥厂，一文钱一担，算便宜的了吧，一亩买他几十担撒了，这里又不缺水，那就是铁定的旱涝保收地呀。 哼哼， 哎呀，田志台不会盘算呐，他光知道造肥，没看看肥厂离地有多远，一来回40里，百里百斤一吊一的价呀，豆腐盘成肉价钱。脚力钱也是钱呐。 洪丽肚里一阵好笑，见田文静发怔，一把拉了就走。天晚了，城门就要关了，咱们回去吧。田文静只好随他们来到铁塔旁的驿道上，邢建业因见他没骑马，忙过来让出自己的马给他骑。田文静一边认凳上马，自嘲地笑道， 哎，百日不照五京城，起国无事忧天青啊，我这个人是太痴了些，以为心道必定佛知呢，太痴了。 他猛烈的咳嗽了两声，用手帕子接了，见是血，手一颤，装作没事人似的，将帕子掖了袖子里，一边放配徐行一边说， 所以我时时累透了，心里也不好过，出来走走。李福他从湖广到北京，在河南穿境而过，匆匆观花，对我不满也还情有可原。峨山布罗、柯英、张兴仁他们天天和我一个城里，不知道我是忠是奸是廉是贪吗？昨晚他们三人联名拜折弹劾我，孤宠邀功，苛酷为政，专门抄了一份送给了我，还有万岁爷也转来一份糊了姓名的折子，说我作践圣道，欺灭世人，皇上叫我具折明白回奏。我想了一夜，一字也写不出， 也许我真的错了，可又不知道错在哪里。我在康熙朝做了快20年官，圣祖爷驾崩的时候不过是个六品步曹，雍正爷登基，我奉命宣旨陕西，路过山西，弹劾天下第一辅臣诺敏与圣主际会风云，3年之内有开封府尹晋升巡抚，又在河南特设总督衙门，唯我总督，成了位极人臣的封疆大吏。且就不讲忠孝节义这个大礼，我田文静受恩如此，不知道拼死报答，我还算个人吗？可如今我成了王安石一类的奸人。田文静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激愤，提着缰绳的手都握得发白了。既不见荣于士大夫，也不见谅于庶民，我们河南人勒紧裤带3年，这条堤修好，万事都可平安从容料理。如今堤修好了，逃荒出去的说是我逼出的，民间说我催公派捐如虎似狼，官场说我邀功取媚，说我孤宠邀功，我心里好恨啊，恨自己无能，不能使人知我的心，也恨这些鼠目寸光的乡愚。四爷，你大约不知道，我早已经患了肝病，60多岁，风烛残年的人了，自知不久于人世，唯留此一片忠臣在这中州地上，什么也不顾忌了。天加我年，3年之内，河南若不能民阴粮足，四爷您请上方见，取了我这老头颅去。田文静胸中积郁已久的话一泻而尽，泪水扑簌簌走珠般的滚落出来。于宏图和刘统军听着这发自肺腑干戈的言语，心里一阵酸热，也不禁坠泪伤怀。红利在嘚嘚的马蹄声中沉默了许久，已经是既言悦色，轻松的一笑。这就是所谓知人也难，为人知也尤难呐。国人皆曰可杀，我亦独怜尔才。别那么死了老子娘似的懊丧，我既在此，当然给你撑腰到底。你是皇上的模范总督，心胸要再开阔些，度量要再大些嘛。方才我看了大堤，也很有感触。你凭一省之力做这么大一件事，还没耽误了其余的政务，真是不可思议呀！我要上奏皇阿玛，有谁再说田文静的是非，一定叫他先来黄河大堤上看看。红利正极力抚慰着田文静，昏苍苍的远处一阵马蹄急响，一溜米黄西瓜灯摇摇曳曳赶进前来。渐渐的近了，众人才瞧见是总督衙门的灯笼。田文静一眼瞧见自己的师爷钱度和毕振远也在歌诗哈里头，提名叫道：“你们这么张狂，是起反了吗？四爷在这里， 不许惊驾。钱渡一头热汗，牵着马走进来，气吁吁地说： 哎呀，四爷，知太，秀才们罢考了，500多人围了书院，请见总督，请见张学太，我们汴城里寻不见都帅，去王爷驿馆，人说王爷出城看河去了，才赶到这里。 严文静这头啊， 嗡的一响啊，天天怕罢考，天天说罢考，是祸仍旧躲不过呀。这群秀才真的红了眼了，不要命了。 当下不及细想，在马上回头对弘历说道： 奴才这就去处置，四爷只管回驿馆当着奴才的信儿。 江城一抖，两腿一架，那马嘶鸣的一声泼风般的去。刘统军见弘历驻马踌躇， 四爷，田文静去是正理，您是王爷，又兼着钦差大臣，和秀才们不宜擅听擅见，看看省里如何处置，您退在一边有转圜的余地。 弘历点了点头， 燕青说的是啊，不过我这里没人在场也不好，于宏图去走一遭，只看只听不说话，去吧。 说罢径自调转马头回了驿馆，和刘统军摆了其对弈，却只心绪不宁，一个劲儿的走神儿。于宏图放马来到书院，只见文庙街口已经戒严了，沿街店铺檐下大小灯笼挂了足有50-60盏，靠墙站的开封府衙役们一手提着绳索铁链，一手举着火把，钉子似的一动不动。亮如白昼的灯烛火把下，聚集着上千看热闹的市民商人，伸着脖子往文庙街里傻看。人们有的沉默不语，有的嗡嗡嘤嘤的议论，有的兴奋的鼓噪大喊，却也是意见不一呀。 哎，我说田志台也来了，看这些狗日的们咋办。 我说秀才造反3年不成啊，嗨， 我说这都是正事不休闹出的祸，东汉太学生大闹洛阳还不为了政治昏庸吗？ 嘿，你那是放屁，这些东西都是吃饱了撑的，拿住一个擦的疙瘩头，嘿，他也就安生了。 哎呀，阿弥陀佛，罪过呀，都这么年轻可惜了性命的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啊。 于宏图将马拴在街口，挨身挤了半日才到文庙街口，却被两个兵丁拦住。 我说你瞎了眼了，还往里挤，里头不是秀才的，正在往外撵呢，想跟着这群王八蛋一道上西市吗？ 于宏图当众不便说明自己的身份，解说了半日，无奈那兵丁竟是榆木疙瘩做的，好歹不放行。于宏图恼上性来，啪的一个耳光，郭的一个兵丁踉跄了几步。 哎呀妈！ 你去禀知张兴仁，说是于宏图来了，问他叫不叫劲。 我管你妈的于宏图憋黑图的，老子是奉命党人。 那兵丁不禁大怒了： 嘿，撒泡尿照你的影儿，还他妈要找我们张学太，给我拿下。 几个兵丁立刻一拥而上，死死架着于宏图便往街里走。于宏图一眼瞧见钱渡带着几个书吏忙忙的过来，大叫道： 钱渡，钱渡。 钱渡被他叫的一怔，缩眼见是于宏图，忙喝退了兵士： 哎呀大人受惊了，这会子不是赔罪说话的时候，我还要去前头见开封城门领呢， 叫他们带您去见志太。 说着匆匆的去了。于洪福憋了一肚皮的火，好半日才平静下来，随着衙役们径至坐落在文庙北边的书院。一到书院门口，便被那场面惊整住。罢考的秀才共有500多人，都坐在书院过煞三营大门外的照壁后，绕书院八字墙高悬着上百盏气死风灯，还有从衙门里搜罗的各色灯笼约有几千盏，将这座河南最高学府门前照得通明雪亮。秀才们都穿着青巾，灯下看蓝汪汪的一片，盘膝正襟危坐，几乎咳痰也不闻一声。一丈多高的两个大石狮子各挂一块白布，上写着血红的朱砂大字：斯文烟扫地，蓄力之能以期，乃百代奸佞漏政，大力小力宁不借据。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，此千古圣贤遗训，上至下愚，岂可更易。淋淋漓漓，甚有精神。静坐场外也有十几个各衙门的师爷书吏，翻着册页，瞟着人，似乎在查对上。照壁前灯影里黑压压站着三个方队，都是军士，却都没有带兵器，因此这边虽然是现场，只是沉闷压抑了些，不像文庙街口那样森严肃杀。带路的书班见他看完了现场，一步要上台阶，忙将手让至东边，说道：于爷，请这边，从仪门里进去，智台、聂台、学台他们都在智公堂上议事了。于洪图点头，随着他威仪进了书院，果见田文静、柯英和张兴仁都在智公堂里。这里只点了两只细烛，比起外边反而暗得很多。悠悠晃动的烛影下，三个省台大员脸色变幻不定。张兴仁坐着，柯英站着，田文静不停地踱步，青渠的身影幽灵一样不时掠过堂前的大玻璃窗。见于洪图进来，张兴仁欠了欠身子： 四爷派人来了，请于大人主持吧。 于洪图忙转述了弘历的军旨： 我是徐庶进曹营，一言不发，你们该怎么办，按你们的章程来。 柯英剃得溜光的脑门子在灯下映着酒坛子一样的光，吭了一声说道： 秀才们并没有造反，也没有毁骂朝廷，他们就这么硬坐，请大人们出来说话，没犯王法，你叫我怎么下手，又该从谁身上开刀呢？ 于洪图不言声，戳了把椅子坐在旁边，听田文静说道： 抗拒朝廷之令，聚众聚考，还不犯法吗？凡到这里的都是刁顽之徒，我看要一概拿下，剃别清楚，为首的要正法，煽动闹事的割去功名，其余的记过，允许于考，就这么办。 于洪图方才在堤上对田文静刚刚生出一点怜惜的心，一下子消失了个干净。生员们不过是对朝廷官身一体当差纳粮的新政不熟悉不领会，老老实实坐在外头请见一下大人，你再尊贵 总逃不出这个天理人情，就出去劝解一下，宣明皇上恩旨的内容，大事化小，不也是功德吗？一开口就利益不善，一网打尽的整治。正寻思间呢，张兴仁已经冷冷地顶了回来。 恐怕不能这么囫囵吞枣的处置吧，这里头多少都是十年寒窗苦熬了一金，或者有些俊茂之才将来出将入相，事业功名不在我们下头，先在当上记这么一笔，也就毁了他们一生。河南文气本来就平常，我还指望着里头出个状元呢，这事儿啊只能善罢，如要摧残，我这里就说不通。 柯英突兀的提名道姓的喊了一声：田文将，秀才们就是不满你的苛政才聚众请愿的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屈尊出去见见，河西了不是更好吗？这柯英啊是司兰部的次子，父亲在随康熙西征的时候是亲兵，在柯不多掩护康熙突围阵亡，挡住了飞如羽皇的箭簇，护得康熙周全，康熙得脱大难，即在凉州城为司兰部建祠，封为城隍。司兰部子孙入镶黄旗世袭罔替的伯爵义位，既是正牌子旗人，又无后顾之忧，常不把田文静看在眼里。河南和田文静闹生分，他是第一个撕破面皮的。此时柯英暴怒的青筋突起，啐了一口骂道：哼，天生的周星来俊臣，我就和你过不去，你他妈的怎么样吧。张兴仁在旁说道： 老柯呀，有话慢慢跟他理论，别动粗。 动粗？要由着我的性子，我还想揍他呢。田文静盯着两个人，目光毅然那么一闪，又倏然隐去。他眯缝着眼睑，像两道能活动的土墙遮蔽着昏暗的瞳仁，良久咯咯一笑： 韩和我的文章已经拜读过了，除了两句撒野的粗话，没什么新鲜东西。皇上新政旨意早已经布告天下，声援为天子门生，他们自己就有宣讲布话之责，这会子还要再去按着手交给他们吗？这是开国头一次罢考，如不能雷厉风行，从严振铎，往后群起效尤，我们谁能承担这个始作俑者四个字？至于说我是什么酷吏，你们还可写折子吗？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